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三副枯树皮，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今天早上6点，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4.3度，受西风槽及低层偏东气流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本是多降雨天气，外出请您带上雨具，注意防雨。山区和浅山区注意防范因前期持续降水、土壤饱和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目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具体预报是这样。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部有中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京城收费站出境方向车流量较大，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广泽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周末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周末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我们两个人陪着大家，我估计啊，今天早上听众会多。你知道吧？真的， 昨天都没睡着，是不是？ 这 兴奋 不是，是今天就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所以又是周五，昨儿又过节， 一起吃了个早餐，对不对？当然，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你像我昨天晚上啊，我昨天晚上的七夕节，我是怎么过的？我和一个男人在这里对谈了1个多小时， 是吗？ 那个昨天晚上坚持上节目，对吧？演艺群英会，当然我也看到了某些同志明明是没有节目的啊，却非要坐在办公室里不走啊，也不知道他是要干什么。办公室里有什么你的念想吗？ 你在说我吧？我跟你说 啊。 周五限行、 哦、 早上一直播晚上一直播，你说中午能干嘛？哎、哦、其实真的，你昨天坐在我前头的时候，我在想，我就告诉我自己、 嗯、 你看前面这个人你晚上要直播， 嗯， 我虽然也要晚上直播，但是我决定玩两个小时游戏。 哎呀哈， 结果那真的一玩上游戏玩了三个多小时都没动。 哎，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就只能就找大好的日子，只能自己陪自己玩，你说玩游戏、哦 总比出门看着人家那个强吧、 哎、我跟你说，出门昨天真不能出门， 是吧？ 我昨天就是中间空的时候我出去了一趟，而且还去了一趟商场 啊，结果 就会发现我还拍了一小视频 啊 就是就珠宝那个商、啊、那个柜台那个地方、啊、全是在那选珠宝， 人头攒动是吧？ 对，哎呦，我当时一看，那不管年长的年少的都在那地方，我觉得这种日子真的是就不能出门。 你说你的内心独白是不是？多亏我今天上班。 对，季鹏飞说了，大帅说话太有内涵了。 你早说这个我念。 哎呀，看你迟迟不念，我自己念了。来，这样啊，各位，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个什么话题呢？ 嗯， 咱们来说一说， 昨天 就说一说，昨天你有什么收获？ 对，您 我们叫昨天你有什么收获， 好， 是不是啊？还有一丈魔早早给我们发来了，今天早上一看，他是我们用山东话说叫睡毛浪了，你知道吧？就是你知道，哎，我不知道北京话怎么理解这个词，睡毛浪了，就是属于半夜没睡好，就是睡惊醒了，然后又睡过去了，然后又醒过来，就总之没睡好的那种感觉， 这是辗转反侧。 这还早上起来给我们感慨，一丈魔说早啊。今天早上可真的是有秋天的感觉了， 嗯、 秋雨绵绵呐、啊。哦 哦， 叫北京话 撒癔症。 那个摩草儿他俩人真是夫妻两个人啊，这个北京话叫撒癔症啊。嗯、 撒癔症、 哦。对对对， 但是撒癔症是什么、夜里嘚瑟闹觉不睡觉，像我姥姥以前老说我，比如夜里熬夜看电视剧，我姥姥就溜达过来，哎，你这是大夜撒癔症，没事，其实该干嘛不干嘛。 哦哦，对，差不多就这意思了。 嗯 嗯，那个他还给我们解释呢，说乞巧节是女儿节，是单身女孩的节日。这是什么时候就变成情人节了？ 没错， 我支持你一丈魔。 我跟你说这个， 你昨天敢说这句话吗？ 改成这个节是从这个商家开始的。 是，对，所以好多节日都是由商家推动的啊。那个包括什么，你比如说过生日非得吹蜡烛许愿。那天我正好过生日嘛，然后我女朋友说，哎呀，你看你蛋糕没拿回来，你这样你就没法许愿了。我当时我就说，谁跟你说的许愿就一定要吃个蛋糕吹个蜡烛啊，是吧？ 吃面条是不是？ 什么吃啥也许不，你要许愿随时许，这吃啥也不能保成功。我倒是许愿是吧，我就把马云的钱都给我啊，对吧，也有可能实现啊，所以大家 我觉得能 啊、今天早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昨天这个日子你是怎么过的，哎，你有什么收获，对吧？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远郊区5000辆公交车可以扫码支付。 火，还有从今年开始呢，每年的8月19号将成为中国医师节。 今天呢，全市4000多对预约登记婚姻登记处登记完才下班。 哎呦，辛苦了您呢。还有博物馆浓情蜜意度七夕，你看人博物馆怎么过七夕，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分享一下你们各自每个人昨天是怎么过的。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目前呢，北京远郊区已经有5000辆公交车实现了扫二维码乘车，涉及远郊区500多条线路。市民乘车的时候不需要再充值了，然后下车后系统再进行扣费。一卡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17年底，一卡通公司在全国首创支持分段计时功能的交通领域二维码应用一卡通电子卡，乘客无需持何种型号的，无论乘拿着什么型号的手机，都可以体验二维码。 乘公交的这个智慧便利，并且可以享受限行5折乘坐公交的票制票价优惠。据一卡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了，一卡通电子卡的累计开通用户量已经达到了100多万。相关负责人说，目前一卡通公司正在和北京公交集团等进行洽谈，市区公交的扫码乘车工作也在逐步推进，但是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我们希望早点推行吧，这个太方便了，现在扫码坐地铁就已经特别特别方便了。 对，而且这等于兜里又省了一张卡。 嗯，对啊。 好，咱们了解一下地铁方面的消息。为避免乘客在地铁站排队充值开发票带来的麻烦，一卡通公司研发北京一卡通 APP 实现了手机贴卡充值，手机一卡通以及手机的互通卡应用、电子卡的扫码乘车、交易查询、网点查询等功能。这个乘客充值啊、开发票均可以通过网络办理。据统计呢，目前北京一卡通 APP 日均在线充值的笔数已经突破了150,000笔啊。 嗯，值得一提的是，近日北京一卡通 APP 又增加了发票的在线申领功能，为手机一卡通等移动应用用户免除了线上充值需要线下前往网点领取发票的不便。我大家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懒了，就是什么都不用再跑远路了。当然主要是因为科技的方便。 对，我们了解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 嗯， 从今年开始呢，每年的8月19号呢，成为医生们的节日，叫做中国医师节。北京市卫生的计生委昨天呢，举办北京首个中国医师节的主题宣传活动。截至到去年2017年底，我国的执业医师达到了339万，医疗服务总量位居了世界之首。北京市卫生资源持续发展，有医师11万人，每1000名北京居民拥有的医师、护士床位数量等卫生资源水平均平均是位于全国的前列，资源平衡性和可及性不断的完善，居民就医的个人负担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嗯， 独立调查显示呢，患者对全市就医服务和医改的支持率、满意度均达到90%以上。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卫计委这个透露，北京市已经将婚前保健和孕前保健纳入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且进行了项目和内容的整合。今后婚前保健标准将会提升到每对夫妻575元，比原标准提高了45元。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提高到每对夫妻1026元的标准，比原标准提高了478元，几乎是翻番啊。 嗯，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小区里有一些这个人家装修哈，就会把旧家具处理了，就扔在这个垃圾堆旁边。 对对对对， 是吧？ 看见这个就可惜了。 对，特别大物件， 就捡了好多了。 小区里经常可以见到床垫、沙发这些大件废弃的家具。最近就说啊，它有了专用的再生设备了。 嗯， 本市首台大件垃圾破碎机启动试运行，1分钟处理一件，年处理量可以达到2万吨，预计可以涵盖全海淀区产生的大件垃圾。目前就是从海淀区开始了， 就是沙发，就是直接扔进去，咔咔砸成沫了，是吧？ 下回你得手快，得抢了这个。 哎呦，好家伙啊！ 嗯， 这个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个消息，现在大家可以用华为、三星等的旧手机去折抵苹果手机了。 哎呦， 苹果刚刚更新了 Apple 什么回馈计划啊，不仅增加了上门取货服务，还首次为华为、小米、三星、 OPPO、 VIVO 等5个品牌加入了以旧换，就是你拿着别的品牌的手机，你也可以来换我一新手机呗，那这还是自己的，这个就增加自己手机的这个销售量嘛。 对， 对吧？ 而且你知道他还来一句，这一定是人家的坏了换他的。 对，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增加多点这个叫人文关怀和支持吧。 我觉得你不用增加这些服务，您把那个之前已经公告的有的服务您彻底执行好。 比如说我就有一苹果手机啊，苹果手机是怎么，它那个旁边那个音量键、不是那个音量，就是那个调震动跟响的那个键 啊、 当时它坏了，就是上奔上去它不是变成静音，就那种的。 嗯嗯， 啊，就变不成静音了、我去找到客服，人客服说，哦，是这样，我们的规定是它不影响正常使用，就您看您发微信能发吧，您打电话能打吧，您这个不影响正常使用，我们是不给更换的。 哦，这个哎，简直了，我觉得 太欠了，你知道吗？ 这个苹果中国的售后服务真的是要提升很多。 嗯，就是你这个我说这怎么不影响，我正是它调不成，他说那您可以把它里边有一个内置的那个什么， 对对对， 软件的 Home 键。 Home键那个，你可以调那个，你气啊！所以、 赶紧出个橘子香蕉，我觉得是吧，华为三星，华为这个 OPPO VIVO 小米都挺好的， 挺好的，我们不用换。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看看大家的是怎么说的啊？ 时间经不起回忆。 嗯， 昨天没啥收获，路上掉沟里了。 这还不是回忆，这多好的回忆！你很有可能是这样，你就是你走到了鹊桥的边上， 对， 懂吗？啊， 就差一道沟。 哎，看一下啊，韩卫东说了啊，这个昨天是周五，正常例会，但老板是个单身，他居然开了3个小时的会，晚上8点才散会。你们老板是个善人呢？ 你们老板给你省了多少钱？ 你们老板是为了救你们呢？你说是不是开会的都是男同胞？嗯，如果有女同胞，嗯，可能老板也想找个机会把他们留下来聊一聊。 这个郭外桑麻就说、昨天啊跟准老婆买了婚戒， 哎呦， 因为不清楚商家的政策、 哎、 没带着原先订婚时候买戒指的票据， 嗯， 就只好重新又买了一套， 哎呦， 所以昨天只有支出没有收获，这么大的收获。 我就不信送完戒指 没有收获， 没有下文了。老婆没夸夸你， 结果他说老婆昨天对着那个新戒指看一晚上，这一眼都没瞅我。 哎呀，好吧，这个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就是昨天你是怎么过的，你有什么收获。这样看一下红艳说的啊，昨天老公不在家，和同事去看的电影，突然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哎，其实你会发现老夫老妻以后啊，很多人都会就隔一段时间还是就是有那种朋友一起过，闺蜜一起过， 嗯， 其实一个挺好的选择。 对，当然了，就有各自独立空间嘛。 是啊，就像昨天还有好多小视频都出来说嘛，说哎，亲爱的，今天是七夕节，我送你一样东西好不好？好啊好啊好啊，你要送我什么？我送你回娘家住几天。哎，对对对，其实这个小别胜新婚，这也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 对， 你说呢？哈、哦，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吧。就我现在只能想象。 祝你早日找到一个人，没事要把你送回娘家。 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一下这个热点消息啊。七夕一直是备受这个结婚登记新人推崇的一个良辰吉日，对不对？但是由于呢今天是周六，而且又恰逢8月18这个好日子， 嗯， 又分流了大量的婚姻登记人员，这样今天是2018年的8月18号， 嗯， 对不对？我估计很多这个迷信数字的朋友啊，这肯定就是这个日子抢着来登记了。那截至昨天上午11点，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1397对，与去年同时段的1600对相比呢略有下降。而今天全市的婚姻登记量就已经预约量就已经达到了4000多对。 哎呦，今天真是创高峰啊。西城区婚登处呢今年七夕当天的预约登记量，这个大概预约量是156对，全天实际办理量应当在200对左右，比去年同期就略少。这是因为今天呢是个好日子，2018年的8月18号周六，阴历据说也是一个好日子，所以应该是一个双双是个好日子，所以新人们一般都选择今天了，所以今天应该好多人起大早都去来叫。 哎呦，这所以今天早上稍微路上还略有点堵， 对吧？有点凉意，还挺舒服。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今天祝福每一对在这个去走在婚姻登记的路上的朋友啊。 对， 我就一句问一个问题问你们，你们都买房了吗？ 你是把心中的 拆散一对是一 对，小火苗全部浇灭。 没有没有，拆散一对是一对。来看一下啊， 反正各个区大概啊，现在是西城区现在预约量已经达到了522对， 嗯， 然后这个海淀区今天是650多对， 对， 大家可以错一错峰。 嗯，对，为了应对今天的这个婚登高峰啊，全市婚姻登记处都做了充足的准备，例如全员上岗，增派安保力量，提前半个小时开门办理，开放全部婚姻登记室，完成最后一对新人婚姻登记以后再下班。 呀，这辛苦了。 嗯，好，说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说的是您昨天是怎么过的这个七夕，然后花了多少钱呢？有什么收获呀？对不对？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咱们来看一看人家博物馆是怎么过的七夕吧。 嗯嗯，昨天呢，七夕节美丽的传说呢，激发着人们对爱情的向往。 嗯， 在这个被称为哈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很多商家就推出了专属于这个节日的甜蜜生意。 哎， 如果您是博物馆的粉丝，您可能已经发现了，像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等各大博物馆的网店里早就已经开始柔情蜜意了， 嗯， 可以说年味儿、节味儿十足。 哎呦， 甚至连远道而来的大英博物馆也在网店上过起了七夕。 哦，那在故宫博物院的天猫文创旗舰店里，首页正展示着七夕活动的推广页面，什么鹊桥、明月、喜鹊等元素也是这个构成了海报啊。不仅中国本土的博物馆在庆祝这个传统节日，刚才也说到了，漂洋过海而来的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天猫官方旗舰店也入乡随俗过起了七夕。进入大英博物馆官方旗舰店，什么甜蜜七夕因为有你的活动页面也是十分别致啊！活动当中指定款的文创产品任意选购2件，还反正还有各种各样的折扣啊，就是各种商家就老外都已经就跟着一起来凑热闹了啊，反正挺有意思啊，既然要过咱就过得还有点文化气息吧啊。那就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到底是怎么过的。 回忆能回忆什么，如果忘记可是我爱过，秋天总是让一半寂寞，还有一半变成我的错。如果回忆能回忆什么，如果忘记可是我爱过，秋天的童话虽然很多，我的秋天总是看不见有谁来过。那寂寞的人啊，要和伤心人对话，如果失眠了蒸发的话，那还是算了吧。我秋天 天的长街，不知觉已经深夜，如今这里只有我努力在秋天闪烁。 哎呀，我觉得一定要读一读小小鱼的这一条，说我昨天是怎么过的呢？昨天女朋友很累，下班了，我说，哎，我送你回家休息吧，但她还是咬牙陪我遛弯，遛了5公里。本来其实前面很感动的一个，但是等这个礼数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小小鱼啊，你既然知道他很累了，你就少溜点呗， 溜2公里意思意思吧。 对对，这好家伙，溜了5公里啊！ 哎呦，还有这 MMT 啊，说完了好暖心。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是在无锡的江阴市收听我们出发吧。 哎呦， 好像自己还是在北京的家里一样。 哎，真好。其实有的时候啊。广播这个东西倒是有这点魔力，就是如果你出国旅游也好，或者是出国留学也好，你打开我们的这个电台，哎，听一听平时听的节目，就好像自己没离开一样，就好像自己家人就陪伴在自己身边一样。 对，真的是不一样， 对不对？哎，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广播可以全世界都听得到了。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的就以后的开场都是在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收听正在全球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来，看看啊，还有 跟过去说再见，就说、昨天我生日、 哦， 所有人跟我说的都是同一句话， 什么话？ 悲催的单身狗生日快乐哟！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是吧？你不老不找，总被人虐吧？你就学一学 Witch Doctor， 对不对？哎，你学跟人家学一学，人家过得就非常有意义啊，有价值。人家说我没干别的，我就写了点我们分手吧，我这类的话题啊，这个纸条我塞到了超市的巧克力盒里。我想说干得漂亮 啊，不行不行，还是不要 开玩笑，他这肯定开玩笑，谁能真去这么干呀，对吧？ 你塞得进去吗？不都包着呢吗？ 哎呀，好，不是 夏末清啊，怎么了？ 你说我就说你这个做的不道德，对吧？你应该，你不能再去破坏人家商品，你应该就直接到超市里看着那一对对牵着手的，你直接上去说嗨亲爱的。当然注意好啊，就是明天是医生节，你可能需要他们。 哎呀，夏末倾城夜半凉就说了，昨天七夕怎么过？难过呗，难过难过。然后就是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看书看书，学习学习。 哎呀呀呀呀呀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看，你看书收获了颜如玉，还收获了黄金屋。那你昨天的收获太大了啊！还有一位朋友就问我们说，哎，在外地怎么听啊？我怎么在苏州就听不了？您可以在网上收听啊，您下载那个网络什么听听 FM， 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照样可以听啊。 广发银行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5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 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Bonjour Hello Bonjour。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十年，绿布更好。 绿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了， 8月10至18日，家庭5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慈云寺云店。 仙灵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我在想啥情况 哦、哎、你看人家儿子说两五二零和一三一四是什么情况，我想说 你可能很快要抱孙子了、哎，就以咱儿子这种就是您儿子这种魅力啊，我跟你说对不对，女孩给他发520， 而且我是想说现在姑娘这么大手笔吗都、 哦、你儿子有前途小伙，真的是这关键人给推回去了， 而且为什么同样的数我也就是能收个5.2什么的 这个事儿吧主要是、啊、你还能收到我就已经很吃惊了 哎呀、嗯、 来看一下，这下戳扎心了。 赵斌说，嗯，别提七夕了，气得、嗯、生气死了。 哦， 他是前天在这个某网站上给老婆订了99朵玫瑰花。 哦， 信誓旦旦的说我昨天一定会送到、 哦、 可是到现在还没到呢。 哎呦， 虽然老婆说没事儿不要紧，可是他越是说没事儿我就越惭愧啊。 对呀、 啊、而且我好像已经看到了自己下个月的零花钱好像没啥原因就会蒸发决定了送到我就差评、哎、评完我就卸载 这个真的是太气人了，尤其是礼物这个东西，你要么就别承诺我能给送到对吧，你要是承诺了你就给人送到，送不到哎呀关键你这个耽误多事，这种东西它是一种精神损失， 当然了 它不是说我在乎你就是那时候花的钱你知道吗，哎，这种心里的疙瘩有时候会经常过意不去，但是咱还劝你一句啊，宽容宽容一点。再来看看， 太逗了，还有时间经不起回忆说、嗯、哎，那个苏州那位我想问一下苏州天气怎么样啊， 好 还有、这个、 好我们再来当天气预报了是吧， 他就隔空俩人想聊上， 哎哎，那青舞飞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苏州天气怎么样啊，来看看啊，灭妆、 这个、对对对， 灭妆法师 说看见这条， 昨天加班到晚上10:30，关键是已经连续好几天了，你们说的什么什么姐，这都根本都我们都不存在啊，正常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哎，我现在又在去加班的路上。是这样，你不是个法师吗？你倒是做点法呀，你灭了他。 王琦说、嗯、昨天傍晚骑行38.33公里， 嗯 嗯 晒照片，你看人家还有一个骑行路线 哦，38公里，他这从哪骑到哪儿你能看出来吗？ 哇、哦、这个是一个 GPS 卫星图 看起来好像是在一个还专门骑到了湖边，怎么有点不会是130那儿吧，我怎么看那么像呢， 嗯 半夜去骑到130去啊，你也是醉了， 半夜 来 来看啊，还有一位朋友啊，就匿名，一定要匿名，请匿名、 哦、 好匿名，他说昨天我家先生送我一束花然后的图片哦，后面大喘气，送我一束花的图片，然后跟我说一束鲜花太贵了，没有舍得买，直接给我微信转红包，呵呵，真合我意、啊。就是这姑娘是实在型的，就叫实用型的啊，别弄那些整那些没用的，什么送这花没两天就败了，你直接给我钱。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大家继续和我继续聊啊，昨天你是怎么过的，你有什么样子的收获，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体育今天最大的一个消息应该就是雅加达亚运 会 开幕啊，的确是啊，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又有一场体育盛宴可以去关注了。咱们先来关注几场比赛吧啊，先来关注一下女篮终结对日本的这个叫6连败啊， 在8月17号亚运会女篮小组赛第二场比赛这个的激烈对决当中，中国女篮经过四节的比拼，以105比73大胜日本队，夺得了亚运女篮比赛两连胜，一举终结对日本的6连败。当然这个呢一定要特别说一下，其实这支日本队不是这个日本的主力全主力队啊，应该算是他们的二队啊。 嗯， 但即便如此，最起码就像我看到有一些那个球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的那样，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增加了信心啊，一步一步的来，对吧？先干掉他们的二队，再灭掉他们的一队。 对。好，我们再了解一下昨天晚上7点半雅加达亚运会女足比赛展开的小组赛首轮角逐、这个中国女足7-0大胜中国香港女足。 嗯， 第6分钟王霜助发点球首开纪录，第20分钟王珊珊门前头球补射扩大比分，反正最后是7-0的大比分啊。 哎，来再来看一下中国体操队吧啊。中国体操队昨天在场馆适应性训练当中的离奇在跳马训练的时候，因为一个动作在完成的时候没有完全到位，导致膝盖内侧韧带受伤，经过现场紧急处理之后，队里马上将这个离奇送回亚运村，请中国代表团医务专家进行了仔细检查，好在伤情不太严重，不过为了运动员的身体健康不要再加重伤情，也为了从未来长远考虑，队里决定让离奇退出本次亚运会体操比赛，安心治疗，好好恢复。哎呦，这属于未战先伤啊。哎呀 哎呀，好好休息一下，真的。 对对对，当然他的位置呢将会由罗欢来顶替啊。 总体来说呢，由于前两天啊、这个中国 U23 男足的特别好的成绩，所以目前出现的形势是非常明朗。 对，他们3-0战胜了叙利亚嘛。 对，所以这个两战两胜，手握9个净胜球的中国 U23 男足亚运会这个小组出现，基本上目前还是没有悬念的。 哎， 中国队的主帅马达洛尼赛后呢就表示非常高兴球员们有出色的表现，鉴于小组的出现形势明朗以及主力球员的疲劳，所以下场比赛将会进行一个阵容的轮换。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这个当然消息的内容是这个是消息所涉及的事件不太好啊，内容还是挺好的。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范志毅的处罚下来了啊。在12号进行的上海申花和上海上港的预备队联赛当中，范志毅被拍摄到对当值主裁判言语不敬，而且存在掌掴的行为，就是扇人巴掌啊。此事迅速在社会当中发酵。那当天晚些时候呢，申花发表官方公告宣布，由于范志毅的这个不冷静行为呢，俱乐部暂停其主帅职务。随后范志毅在申花高层的陪同下赶到上海足协，就自己的不理智行为做出道歉，并且透露当值裁判已经谅解哈。但是谅解归谅解，那处罚还是要处罚的。足协公布罚单，由于之前的这个他的行为，申花预备队主帅范志毅被禁止进入教练席一年，并且罚款20万。 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陪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 来来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昨天是如何过的，有什么收获啊？那个一丈魔还安慰这个珊珊呢 啊，收5块2是好事啊，珊珊，积少成多，细水长流啊。收520的基本上都是一锤子买卖。想起了一个笑话，一群孩子每次都逗一个孩子，拿1块的和100的让他选，他每次都拿1块的。别人说傻孩子，下次你选100的。他说我要是选100的，下次那些傻孩子就不和我玩了。 谁是傻孩子还不好说。 哎呀，这孩子真的这叫大智慧啊，看你看这个一丈魔的知识都用在这方面了。来， 哎呀，这个背影 LX 就说了，认识3年了，怎么才能表白啊，难受，相公 应该怎么表白， 大帅你快给人出主意。 这个是这样啊，你得付费的，你知道吗？因为它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战略方式， 量身定制。 哎，一定要这个方案一定要定制的，对不对啊？来，再来看看。 哎，这个情节我怎么觉得那么像《恋爱先生》？ 哪一个？ 就靳东演的那个，每天给人出主意吗？ 你不觉得我很像靳东吗？ 特别的。 别逗了。 这个 Luck 就说了，七夕最大的收获是这个最大收获是最刻骨铭心的，是因为我的这个爱人啊，因为没有钱这个理由不跟我一起共度七夕。我觉得心里没有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哼，我看清了一个人。 什么？因为没有钱了，这没有钱了这个理由不是，我是觉得你没有钱了，他第一今天才发现吗？对吧？如果他早就发现你没有钱，是吧？然后还一直跟你在一起，你不觉得你应该感恩吗？对吧？那昨天你说你花着花着花没钱了，对吧？这个那你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怎么做的提前预案啊？太不像话了啊！平时也就算了，你这个节日你都不给人家这个规划好啊？ 可说呢， 批评你。 丑七怪就说了，昨天去那个卖首饰的商场，人多的跟菜市场的一样，看到一个手链想看看吧，一个服务员说让等等，然后都不知道去干嘛了，一个服务员说了3遍还假装听不到，也吭不了一声，生气的我啥也没买就走，反正你也不差我一客人对吧，我也不少你这一手链是不是。 好，你看其实这个忙归忙，各位商家还是要做好服务工作， 你知道吗？这个服务员阿姨是多么用心的，让你省了一笔钱。 他救你呢啊！他救你。好，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昨天你是怎么过的？有什么收获？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看一下8月16号由周迅、霍建华、董洁等主演的《如懿传》官方微博发文表示，该剧将于8月20号在腾讯视频开播，每周一到四更新2集。之前《如懿传》曾多次被曝延期播出，那《如懿传》这次播出必将与题材类似的热播剧《延禧攻略》形成打擂台之势啊。 爱情片《闻隐者》继宣布定档9月7号之后呢，又在七夕之前发布了一组这个藏地美景的主题剧照。该片由李艳宁编剧并执导，还有谭卓、李智正主演，凭借新颖的题材类型和表现手法，成功入围第9届的澳门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 再来关注一下，肯定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叫火箭少女101所属的经纪公司周天娱乐发表声明说，因为协调失败，已经对这个孟美岐、吴宣仪、子宁三人及他们原经纪公司华 乐华娱乐、迈瑞娱乐提起诉讼，正式撕破脸哈。虽然少了三个人，但是火箭少女101出道计划不会因此变更。今天的首张专辑发布暨媒体见面会仍将照常进行。利益的纷争啊！ 啊，因为这个认为作家笔名叫江南的这位作家的小说《此间的少年》大量使用了自己小说中的知名人物，比如说郭靖啊、黄蓉啊、令狐冲等等，所以说著名的武侠作家金庸将这位作家还有以及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经典博文博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广州购书中心有限公司等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呢停止侵权。在历时将近两年后，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昨天呢对该案就宣判，金庸获赔是188万元。该案呢也被称为国内的同人作品第一案。 火。再来关注一下昨天由中国美术馆刘开渠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展览正式开幕。刘开渠是中国美术馆第一任馆长，也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现代美术教育事业、现代雕塑事业、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的展览精选展出刘开渠最具代表性的60余件雕塑原作和相关的这个珍贵历史文献啊，分为4个单元来进行呈现。这个展览一直将会持续到8月21号。 一般朋友们很喜欢的由东方卫视原创出品的大型家装改造节目《梦想改造家》第五季，这个昨天起是登陆每周五的晚上10点档。《梦想改造家》第五季依然会直击社会关注的一个民生热点。节目首期呢是完成了一项公益改造任务，节目组为了帮助一名93岁的老兵改善居住和养老条件，远赴到了河南的平顶山。而出任这一次改造计划的设计师，就是第四季收官时候与妻子张姿一起参与改造512大地震中10个极重灾区之一的这个设计师张明。 我已经爱上你，渴望着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差距有着很大距离，只能故意骗自己，骗自己放下你。我能不能抱住你，哪怕一秒而已。何为一见钟情，心中刻下你名，风雨过后天晴，伴你一路前行。你就像一朵花，花瓣飘香散发，喜欢你的笑呀，有你在才是家。你的一生羁绊，我愿一生陪伴，只要你能笑着灿烂，我此生无遗憾。我什么都不图，只想让你幸福，可这只是妄想虚无，自己演奏孤独。我已经爱上你。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来，回来看看我们大家的互动话题啊！有一位朋友想要让我们匿名，但是他说的这件事情却非常的暖心。他说：“昨天我呢正常上班，本来想着回家以后给老公买个礼物，但是扁桃体发炎，然后引起发烧，打乱了一切的计划。从慈云寺回房山的地铁上一直是昏昏沉沉。后来和老公约好，再从北京西站坐公交车回去吧，然后他去那里接我。”在西站等老公的时候呢，维护乘客上车的热心阿姨看我实在不舒服，问我是不是低血糖或者是心脏不好。他说他有糖和救心丸，我因为嗓子说不了话，只能用听不清的声音回复他。他说你还是吃点糖吧，没坏处。老公到了以后没让我们排队，就让我们先上车了。哎呀，回到家以后看病输液，所以一切原来的计划都取消了。在这里请你们帮忙，谢谢北京西站南广场616路公交车站上热心阿姨和等车的各位乘客，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是你们的帮助和包容让我感到了温暖和感动。 哇，这个真的，其实虽然生病了，但是这是昨天非常暖心的收获。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特别大的一个收获，收获了一份人情温暖啊。 对。 哎，我们再次向北京西站南广场616路公交车站的这个热心阿姨表达我们的谢意。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 嗯， 刚才有一位月月的朋友还有 Dragon YE 他们两个回答都是一样的四个字，一笑而过。 哎，月月，你这不是昨天夸了自己半天老公是吧，又各种夸，就最后没效果是吧。 哦，我想知道下集。 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那个有位叫少女时就说了，来给你们晒一晒，昨天七夕我和我的朋友一个比一个惨，我朋友都没人管他吃饭，来给你看看聊天记录。然后有位朋友说我连饭都没吃，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的少女时直接给他发了个红包，写了七夕快乐。然后那个朋友问28是个啥，跟日子也不搭呀， 发了28块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少女时说你就知足吧，都没人给你发，你我真是的，你个我给你发一个你还挑钱数，讨厌。 就是人家发红包，这人自己都没收着红包呢 是吗，他说 对吧， 哦，他说这个发红包，少女时说我都没人给。 这个徐秀岭就说了， 啊， 哎，我和爱人昨天相伴走了23000步， 哎呦， 我们准备携手一生一世走下去。 嗯， 这两个刚刚我们念的两位朋友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 哎呀，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哥你看你是跟朋友一起过的对不对，收获了朋友的友情，哎，那个是收获了爱情，各取所需。 小懒嘟嘟说昨天收到了老公的礼物， 哦， 和老公吃完饭了都回家了，车都停在楼下了， 哦， 这个胎压报警响了，原来是胎扎了， 哦， 听见了滋滋的冒气声， 嗯， 快速的换备胎，然后积极的去补胎， 嗯， 这个这件事儿说明很快就回归了正常生活。 不是，我跟你说， 嗯， 这件事这是个好兆头你知道吗，你听听我给你，就大师大师给你算一下， 要有宝宝了是吧， 不不不是，这你就说明你老公从此以后就没有备胎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对不对， 啊， 你多幸福。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昨天这个日子你是怎么过的，然后呢你都有哪些收获呢，北京文艺广播啊，你去搜索这几个字。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 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佛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征。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啦！ 8月10至18日，家电五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吉思云店。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一起来关注今天京城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天安门小雨转多云，28到22度。八达岭长城小雨转多云，25到17度。延庆龙庆峡小雨转多云，26到17度。平谷金海湖中雨转多云，27到20度。怀柔红螺寺小雨转多云，25到20度。怀柔慕田峪长城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密云云蒙山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门头沟灵山小雨转多云，20到14度。房山十渡小雨转多云，27到20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北五环顾家庄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以及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车行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Let's go, hey!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are the thicker lane. The way she drives.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早晨的8:33了，各位有没有起床呢？大周末的，是不是该回家了？各位起来了啊！ 走。 昨天晚上已经这个对吧？过完了七夕了啊，回家看看自家孩子。哎，你们两个出来。 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这个昨天七夕您怎么过的呀？有什么新收获呀？跟我们互动一下。 对对对对，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看看大家人家这个有没有一些稀奇的过法啊？水中花就说的特别好，他说七夕夜，我们漫步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欣赏北京的夜景。关键是不是我们一对儿哦，而是三家一起，好温馨好浪漫的欣赏月亮和牛郎织女。然后人家发来了照片，你看看 你看看人家， 哎呦 每他们是这样，三个家庭应该一起去爬的这个公园，然后呢每一个家庭单独都手挽着手，然后对着北京这个夜空啊，然后拍了一张这个比心的照片，然后人家三位美女又一起，你看三个家庭里的美女又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哎、 估计几个大老爷们不好意思啊也没拍。 哎呀真是特别温馨， 好浪漫的。 有的时候想想就是最开始的爱情转化到亲情的时候能够转化成这么温暖、嗯、 关键是你看人家昨天晚上这过的有亲情有爱情 还有友情啊， 对吧、啊、嗯， 三家好朋友还能一起举家一块玩，这个特别难得，是吧。 嗯嗯嗯嗯， 然后这个三月就说了、嗯、昨天上班早上起来啊这东西丢了，下午都找着了、 啊、 你说吧。所以我认为这个七夕应该啊有一个新的说法，七夕那个夕是变成珍惜的夕。 哦， 哪七夕呢、嗯、就一夕父母、 哦、 因为父母养育之恩、 哦、 二夕夫妻就是夫妻的扶持之恩、 哎、 三夕兄弟姐妹因为一奶同胞之情、 哎、 四夕同学朋友相知相遇之恩，五夕帮助过你的人滴水之恩咱涌泉相报， 好， 六夕看不惯你的人感谢为难让人成长， 哎呀， 七夕缘分感恩所有遇见，人生短暂勿忘珍惜。 哎呦我天哪， 哎呦 真 写得好好， 真是要做到这七夕的话我跟你说哈、啊，我见了你我都得拜 我们可能每个人吧、 啊、 不能都做得那么好，但是 要 往这个方向 努力、哎、要向这个目标来靠近啊。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王二丫的朋友说、 啊、 呀昨天我因为他是医生应该是 对 医院送了一大束花，因为明天就是大家知道了医师节啊， 对， 那晚上和我家先生去看老妈，回家的路上呢我就对先生说，哎，今天是七夕节你好像没送我礼物呢，然后先生哈、啊 面无愧色。 哎，先生，你这不是手里有一捧花吗？脸皮真厚。不是，他主要持家过日子。还有 WB 说，我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听北京文艺广播。他关键是他用车听的。那你在哪儿能用车听着？我看看这个，我觉得他应该是去机场的路上吧。有点那种感觉啊， 旁边有绿树啊， 嗯， 花花草草、啊。 总之，我们非常感谢您在遥远的地方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 遥祝啊， 遥祝遥祝。 这个赵赵就说、 嗯：“ 我家哥们感慨地说， 嗯， 吃货果然是个神一般的存在啊！ 哦， 五只螃蟹超过了鲜花、礼物和红包。 这送什么不重要，关键是送到点儿上啊。 对啊，你看人家就是啊，对症下药，人了解你、 嗯、 知道你喜欢什么。 好，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昨天你们都是怎么过的，你有什么收获，是不是大家都不是喜欢晒朋友圈嘛，你也到我们广播里来秀一秀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组旅游和奇闻异事。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看一下北京植物园科普馆西侧的叫刘华菊，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观赏期啊，7000平方米的展区内百万株鲜花盛放，将这里装点成花的海洋。 这刘花菊啊是菊科这个秋鹰属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花色从这个淡黄色呀到深黄色乃至橙色、 嗯、 单以花朵来论呢，刘花菊呢虽没有月季郁金香那样什么娇艳啊欲滴啊，但是它热情奔放、 嗯、 平易近人，彰显出一种独特的野性美、 嗯、 人们穿行于花海之间仿佛步入了山间小路，融入了自然的怀抱。 跟往年不一样，北京植物园今年栽植的这个刘华菊啊，都是矮生品种，平均高度仅到成年人的腰部。这样的高度不仅有效避免了多雨造成的倒状这个倒伏状态啊，还更加方便了游客拍照留念。 哎呀，这个暑期啊，很多国家的移动支付呈几何级的增长。 火！ 来自支付宝的最新数据显示，说今年暑期伴随着中国人的出游的高峰，一般的移动支付的发展浪潮已经席卷很多国家了。 嗯， 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呢，很多国家对移动支付的热情正前所未有的高涨。 嗯， 外国商家把移动支付当做了涨粉的窍门，希望能够帮助自己在中国游客抢夺战中呢取得优势。 北京人作为全国出境游的主力，在尝鲜海外移动支付上自然也是不甘落后啊！这个暑假北京人在海外使用移动支付的人数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深圳和上海，同比增速超过100%啊。再来关注一下上海旅游节金秋举办的这件事情啊。 嗯，2018年上海旅游节将于9月15号到11月6号举行，今年有更多的中外民众参与到这一个年度的国际性盛会当中，共享美好生活与欢乐的休闲时光。 嗯，还有据组委会介绍说，已经有28支境外表演团体确认参加上海旅游节开幕大巡游活动，比去年数量大幅增加。这些境外团队呢，分别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厄瓜多尔、秘鲁等表演团是首次参加上海的旅游节哦。 为了中外观众呢带来视觉盛宴的25辆开幕大巡游花车中呢，也不乏来自境外的新朋友，比如说适逢中国欧盟旅游年以及中国加拿大旅游年，分别代表欧盟和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花车将会首次来到上海献艺。 嗯，再来看一下第29届美食博览16号在香港开幕，展示世界各地特色美食，吸引大批市民进场参观。主办方首次推出餐具借用服务来宣扬环保理念。 哎，为期五天的美食博览呢，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汇聚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60多个参展商。展会呢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展示顶级佳肴的尊贵美食区，以及分别面向公众和业界的公众馆和贸易馆。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现场的情况啊。说是下午四点左右在会展中心举行的美食博览刚刚开始，现场已经聚集了大批的爱吃一族，他们拿着购物清单，推着手推车争相到不同的摊位来抢购食品。经过不到一个小时的血拼，比如说像家住这个港岛南区的郭先生和太太啊，就提着大包小包向记者展示他们的战利品，什么土耳其无花果呀、韩国辣炒年糕啊、日式面条啊，哎，这些都应有尽有啊。说郭先生就说了，这些食品的款式集中，什么都有，最重要的是比外面还便宜很多。 哎，为了提高市民的购买意愿呢，参展商各出其谋，除了推出呢折扣优惠呢，还发放赠品外，部分展商呢还设置了互动游戏，安排卡通人物和市民合影等等，大大增添了娱乐性。 如果您最近要出去香港旅游的话，您可以到那看看。 And it's been cold. And my head in the clouds, never knowing what lies down below. Then you spoke your truth with no secrets. Told me use your heart while it's beating. When you're lying inside m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need. Your eyes keep me reminded.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LF 说了，昨天呢跟老公带着我俩的小情人各自去一起去吃铁板烧哈、啊、闺女跟爸爸，儿子跟我，哎呦，同桌的都是。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LF 说了，昨天呢跟老公带着我俩的小情人各自去一起去吃铁板烧哈、啊、闺女跟爸爸，儿子跟我，哎呦，同桌的都是一男一女的小年轻，你看就我们，哎呀，那个叫一个爽， 有儿有女，多么和美的家庭， 就 是、 是 吧、嗯？ 哎呀，幸福呀！ 嗯， 稳风说，我的收获是昨天看见了别人的收获。 No? 昨天有一个女孩，我去车站这个接她。哦，昨天有一个女孩，她去车站的时候，她满脸兴，哦，是她去接的这个朋友，然后她满脸兴奋的告诉我说，啊。这是不是闺女是吧？ 哎呀，哎，行行行，是这样，我跟 你来吧。 昨天有一女孩，等于说这朋友去，我去车站接她的时候，满脸兴奋的告诉我说：“妈，刚才男朋友在西单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走了一路，当时的高度头都快顶着西单大桥了。看着他愉快的样子，我都替他美，只希望你是幸福的，而且是一辈子。”这等于是一个 是她闺女吗？ 是自己闺女的事情。哎呦，但是这个妈妈，我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的好，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女儿有了爱的人，然后呢过得那么开心，我相信妈妈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啊，既为女儿感到高兴幸福，同时又会觉得哎呀自己的小女儿长大了。好，来来来来，看看 豆芽菜说， 嗯， 昨天我老公啊不声不响的送我新手机，就放在后座， 哎呦， 接孩子下课，孩子上车看到了，哇，新手机啊， 哇， 你看看人家就是，哎呦，就没有自己说出来，也没有把他很浮夸的是吧送给他，只是让孩子发现了，然后在旁边偷偷一笑， 也有可能是送给孩子的，你多虑多想了。哎 ，WB 说他在澳大利亚听我们的节目。 哇， 你在澳大利亚怎么在车上听啊？哦，对，但这个是，哦，在车上有那个互联网是吧？应该是这样吧？我觉得是啊。你我现在科技这个发达的比较程度比较高哈，我就好多新途径我都不太懂了。你有经历过这种吗？ 没有。 在澳大利亚的 对，在车载上是怎么收听的呢？ 那可能它是有车载互联网吧、 啊、 我知道现在有好多车上都有互联网， 可能有 CarLife 这类的东西、 嗯、 就是一些 APP 内置的。 哎，好，还有有一个叫有一种幸福叫简单，就跟我们说了，说下班后和老公一起共进晚餐，小酌了一下白的，小酌了一下红的，哎呦，还掺起来喝啊！饭后收拾完了以后，穿好我锻炼的衣服，准备去夜跑。临出门的时候，老公甩了一句：“大气息的，看谁往外跑啊！”真是的。但是我说，锻炼要坚持。是这样啊，有一种幸福叫简单。我想跟你说。你老公说这句话可能是另外一层含义， 他后边还有节目是吧？ 对，就是你不要出去了，你没有听懂。你竟然还什么锻炼要坚持，哎呀真的是好。来来来， 有点煞风景是不是？ 嗯嗯，好，看你那里还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朋友发过来的。 哎呀，这个 Lonely 啊，说了昨天白天正常上班，跟印度这个跟印度的朋友远程互动，火，您这可以啊，说把客户的问题解决了，然后晚上上课自习给自己喂了一顿不错的狗粮，这节日跟我貌似没有什么关系，你这过多丰富多精彩，是不是啊？又是跟外国人聊天，又是为自己知识的这个食粮，精神食粮，多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哦、WB 跟我们解释了啊，我还以为这车上现在就直接能听我们北京的广播了呢，是这样，他是把手机 APP 蓝牙连在车上听的啊、哦、谢谢，祝你在国外一切顺利 ,yo, hey, hey, hey, man, 哈 哈，哎呦，他发来了这么好吃的雪花牛肉来馋我， 是昨天和朋友一起吃烤肉了、 哦、 hey, man, 带回一点来怎么样，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奇闻异事啊！你看人家跟朋友一起去吃烤肉烧烤，对不对？ 我们只能吃剩米饭， 没 是不是？ 但是我们说一说剩米饭到底能不能吃、啊？ 哎，其实我特别感兴趣这个话题，因为咱们经常把剩米饭再炒一炒吃了嘛，对吧？ 就是蛋炒饭嘛。 对、嗯，现代人呢越来越重视健康饮食，一些人觉得吃这个剩饭不健康，必须倒掉；另一些人就觉得这么做太浪费了。那剩米饭到底能不能吃呢？美国农业部的指南最近就提示，米饭烹饪、存放和重新加热的方法得当的话，通常不会引起食物中毒事件，可以食用。因为这个具体 指南是怎么说的呢？ 哎，第一，烹饪前要洗净双手，这不废话。来，第二，要烹饪得当，确保过程当中温度超出危险范围，危险范围指40摄氏度至60摄氏度，这个细菌在这一范围内能够快速生长繁殖，米饭做熟之后应该尽快的食用。 第三条呢，就是快速冷却剩饭，减少细菌的生长。把剩饭呢放入比较浅的容器内，盖上盖子，直接放入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别让米饭或者其他的热食放在这个室温中超过一个小时。如果剩饭剩菜在这个室温环境当中超过2个小时，就应该扔掉了。 明白，就等于说是这个超过2个小时以后，细菌可能就会有一条滋生，是吧？啊、 嗯。 第四呢，是食物在冰箱内存放的时间不宜过长，通常冷藏室不超过3-4天，冷冻室不超过3-4个月。另外呢，冷藏室温度也别超过4摄氏度。 嗯。最后一条呢，就是第五条，重新加热剩饭的时候，确保是热透了，用微波炉加热，炒饭或者焖饭都可以，确保米饭内部温度超过74摄氏度，然后尽快食用。 哎呀，当然虽然说的这些东西都感觉挺科学的啊，但是我还是那个态度，就是这个东西吧，我总觉得人多少接触点细菌没啥，只要它不是馊了、坏了、没了、烂了的话，你说谁能够去精确，当然精确到这个程度，人家可能是科学的做法啊。 再有，我其实翻译一下、 嗯、 这五条基本上就是两点。 嗯， 一点呢就是吃完您赶紧放冰箱， 嗯， 不吃的时候别在外边放着， 对， 吃之前一定给它炒了，中国蛋炒饭那温度肯定是够的， 够了够了够了，吃得开心就好啊。来看一看这个缺觉有碍社交这个消息啊。 嗯， 也是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说缺觉啊会妨碍您的社交生活，增加孤独感。研究人员招募18名健康的年轻人，让他们正常睡眠一晚上以及熬夜一晚之后呢，分别做一系列测试。测试当中，研究人员先让志愿者观看陌生人走向镜头的视频，形成对方走向自己的感觉，要求志愿者在认为陌生人走得近时按下暂停键。结果显示，当志愿者睡眠不足时，要求陌生人与自己保持距离，比睡眠充足时远 8%到60%。也就是说，你没睡醒，你可能人家离你2米远的，你会觉得离的自己已经很近了，你希望他停。 哦，对，就是这意思、 嗯、 研究人员呢扫描志愿者的大脑，发现当他们缺觉的时候，观看陌生人走进自己的视频，大脑神经网络中名为临近空间网络的回路高度的活跃。这一神经回路通常在大脑接收到他人潜在威胁的时候才会被激活，而另一鼓励社交互动的神经回路心理理论这个回路就被关闭了、嗯、进一步抑制了社交的意愿。 哦， 所以说呀，研究人员觉得我们人类是群居物种，但缺觉呢会把我们变成社交麻风病人。你这个睡眠越少呢，社交互动的意愿就更低，然而其他人会察觉到你的排斥，进一步发觉缺觉带来的社交孤立影响，形成恶性的循环。 哎，所以就是别熬夜。哎，你最近有熬夜吗？ 前天，你看昨天早上咱俩也直播嘛， 嗯， 所以前天晚上至关重要。 嗯， 但是前天晚上我其实吧，就是因为也是干活干特别晚，回家就睡了，结果凌晨4点钟、 哦、 我们家楼下邻居给我打电话说，你给我挪一下车行吗？我要去机场。而且那时候我家没电梯，我住16层。 哇，为什么？ 就是夜里面我们家有的时候爷爷奶奶会觉得电梯的声音会影响吵到他们，所以我们家夜里经常会关掉。然后凌晨4点，我说那能不能等到有电梯6点钟，他说我要着急去机场，我就走下去，然后又上来，然后就睡不着了。 哦， 所以直到今天都有影响。 所以你看，我们他一直让我跟他保持距离哈。好，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您昨天是如何度过，又有什么收获呢？ 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我对你有一点动心，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靠就是动了情，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却陷入爱里。 逃不过爱情，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不一。 哎呀，就在刚才听歌的时候，我的电话收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我真是想，这是怎么这个科学家给我亲自打电话解释一下吃剩饭的事儿？啊，接过电话来以后，喂，你好，你好， 需要贷款吗？ 对。 哎呀， 你不收利息吗？ 倩倩刚才说，我第一次互动啊，念一下啦。 啊， 说结婚12年了，老公第一次给我转了1314。 哎呦， 我惊讶了一下，接着开开心心的收了。 嗯， 又紧接着我老公说，嗯，咱这个跟结婚纪念日能一起过吗？ 嗯， 我无语了，不过还是很开心。 我这，哎呀，这个真的特别的好。你看，老公不管怎么样啊，人家12年了，终于开窍了，对不对？但是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他哪来这么多钱？ 小金库攒起来了啊！ 倩倩说讨厌，好不容易老公给我浪漫一下，你还影响我心情。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是特别的好。怎么说呢？尤其是夫妻之间时间久了以后，经常会增加一点小浪漫，因为他做的少，所以这个他这样做了也是特别珍贵的一件事情啊。来，再来看一下啊， 满月就说了，七夕当然去撸铁啊， 哎， 最大的收获就是身体发生变化。 哎， 七夕健身房人好少，美滋滋。 哎呀， 好吧，我知道你知道说这句话的时候美滋滋的那种苦楚吗？ 对，就是滋滋滋。再来看看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说着这个今天的话题，就是昨天是如何过的，又有什么样子的收获呢？涛说了，你们讨厌，七夕不是过了吗？怎么还被你们撒狗粮？主要就是为了督促你们这些老不找的人啊。其实有很多人说不是不找，找不着啊。你想想有没有用心找？ 啊，我想替大家说用心了。 这个用心指的是包括反思自己。来看看这个，我是路边人说了，发了一张照片，是一个帅小伙的照片。他说，哼，昨天别人对面坐的都是男朋友，只有我对面坐的，哼，是小朋友。是这样，我觉得不光是小朋友，他还是别人的男朋友。对不对？ 是，哎呦，简直了！想一想自己的儿子未来去疼别人去了。 哎呀，不要这么说，对妈妈心情刚好一点。好吧，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周末的陪伴。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变， 每次得反应。 对，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路上有算是为了和你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同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相遇，一路上有你，同一点也愿意。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